在这个真的是很弯曲悖逆的时代哈，那在这个末世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来度过这个末世的这个试炼、这个试探？我想很多的试探、危险都在我们的周围哈，我们真的是需要靠着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武器，也是我们很需要的一个神的恩典，就是这个信心。我们如何靠着我们的信心，能够使我们走过这个末世的这条路，甚至是我们要经历大试炼的时候，这个大患难的时候，我们靠的就是这个信心。因此我想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信心的触摸， A touch of faith， A touch of faith， 这个信心能够触摸到什么，靠着这个信心能够发出多大的力量，靠着这个信心我们能够得到何等大的医治，何有神何等大的恩典呢？我想今天用一段经文来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信息哈。这个经文是记载的，这个故事哈是记载在三本福音书里面都有，记载一个妇人她得了这个血漏的这个病哈，这个血漏的病。那这个血漏的病，我晓得弟兄姐妹如果知道的话，这是一个令人不太舒服的一个病症哈。那三本福音书记载了这个妇人。而且我们如果待会读了以后，我们发现说这个令人 不太舒服的这个病，这个比较隐私的这个病呢，耶稣竟然在这个事情结束之后，他将妇人的病还有妇人所在这个事情上面所表现的行为哈，在众人好谢谢在这个人群当中哈，众人当中把它显明出来，公开出来。那这个如果你是那个妇人的话，你在那个光景之下，这有可能是让你觉得不是很感受到很舒服的事情，甚至是很不堪的事情。可是耶稣借着这个事情表明了他对我们极大的一个恩典。我想借由这件事情，也是耶稣所行的一个很极大的一个奇妙的神迹之一哈，来我们来分享一下，来明白一下耶稣如何在这个女人身上、这个妇人身上做了些什么。我想我们就来读一段这个经文哈，在马可福音的5:25，这里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她所有的，一点也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她听见耶稣的事，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，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，谁摸了我的衣裳？门徒对他说，你看众人拥挤你，还说谁摸我吗？耶稣周围观看，要见做这事的女人。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，就恐惧战惊，来伏伏在耶稣跟前，将实情全告诉他。耶稣对她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了这一个妇人，她处在极大的难处当中，非常大的难处当中。他有什么问题呢？第一个，我们看到圣经在马可福音5:25说，他有了12年不停止的血漏，这个血漏跟着他12年，每天都在经历这样的这个痛苦、这个难处。在马可福音5:25，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？他十二年不停止的血漏，也是代表着他12年是一个不洁净的人。根据旧约的律法，你如果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延长的这个血漏的这个病，你是一个不洁净的人。那第二个，他还有什么问题呢？他在贫穷当中。刚刚在马可福音5:26那里，我们看到了他说怎么样？圣经记载说，他花光了所有他的一切，把他所有的一切的财产、所有的养生的东西哈，全部花费在哪里？花费在治疗的过程当中。他活在贫穷当中。他每天的生活没有着落，他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，这是在极大的贫穷当中。第三个，我们看到他什么？他很痛苦。圣经5:26记载到他什么？他说他在医生的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他没有好转，反而变得更糟。他每次去看这个医生的时候， 去就诊的时候要经历许多的痛苦，哇，这个是何等的不堪啊！对这个妇人，她是非常的难受的。这个她不止她面临了这个极大的这个难处，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带来了什么结果？这个问题影响了她整个她的生命 ，every aspect， 很多很多的方面都受到了影响。我们来看，试想一下哈，这个妇人她每天有这个血液的问题12年，今天她要来找耶稣的时候，应该是第4830。算了一下，4383天，加上第一天一直到12年，到了今天这一天开始，他来要寻找耶稣的时候是4383天，也就是他人生当中过了10000多个小时，他每分 每秒都不洁净。弟兄姐妹，你能试想这样的光景吗？如果你有这样的这个问题，或者说你身上带有一些这种灾病的时候，你每分每秒都活在这个不洁净，甚至你不可怎么样触摸到别人，你不可触摸到任何的人事物，你也不能被人家触摸。你的孩子，如果这个妇人有孩子的话，连一个拥抱都不行，连一个 kiss 都不行。我相信他的生理跟心理陷入了极大的煎熬，甚至他有不安，他每天活在恐惧当中。我们看看他在生理方面、心理方面有什么样的影响呢？我想他在生理方面呢，他的健康状况应该不是很好。如果我们现在 有医学常识的话，我们相信我们大概想得到他的身体应该缺乏很多的铁质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的血一直在流，一直在流出，他缺乏了铁质，他身上应该是怎么样，很虚弱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很可怜，就是他怎么样，他可能没办法保持他的美丽了。我不知道他的年纪多少，年纪多大，可是我相信他应该是一个爱美的女人，像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姐妹一样，我们都爱美。可是他因为这个病的缘故，使他不再美丽了，甚至看起来有点苍老，有点苍老。这是在他生理方面所带来的这个影响。他心理方面呢？他的心理方面怎么样？他长期活在这个什么样压力当中？他非常害怕，他怕什么样？他是一个不洁净的人，在人的眼里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的外表，他的心理受到了很大的压力，所以呢，他可能怎么样会有？忧郁症，是不是我们今天的医学的名词来讲，可能有忧郁症，甚至有什么强迫症，他可能有什么样精神上面的疾病。哦，这在心理方面。在生活方面呢，他怎么样？根据利未记15章31节那里说，你们要将以色列人从不洁净中分离出来，使他们怎么样不洁净。意思说，你是一个不洁净的人，你就怎么样，你就是不洁净，而且你要被分离出来，不能跟人群在一起。因此他是不被社会接纳的，他是被隔离的，甚至被怎么样羞辱。如果他有丈夫的话，他没有办法跟丈夫有任何亲密的关系，他没有办法为他的家人准备食物，他不能碰触这些东西，他不能做家务，因此他不能尽一个妈妈的责任，他不能做一个妻子的责任，他无法怎么样爱人，他也无法享受被爱。他的生活方面受到了极大的影响。属灵方面呢，他不能到圣殿怎么样去敬拜神。圣经在旧约里面，不洁净的人，你没有办法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。他没有办法今天来到这个教会当中，就像那当时的那个时候的教会，他想要敬拜神，他想要渴慕神，他没有办法得到满足。或许说别人认为什么，他得这个病是因为他的祖先甚至他自己犯了罪的缘故，才会得到这个奇怪的病。因此他每天活在什么咒诅里面，咒诅里面。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妇人。弟兄姐妹，就是利未记那里15章分享到，所谓血漏，就是表示他的这个血漏症过长，很清楚的记载到，凡摸这些物件的而必不洁净，什么样到晚上，而且他所碰到的衣服所有的东西都要清洗干净。哇，很可怜，极大的难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问题当中吗？就像这个妇人，英文叫做 a woman with 什么样 the issue of blood， 她有血方面的 issue， 我们有什么样的 issue 呢？ What do we have？ 有什么样在你的身体方面有一些问题，在甚至在你的心理方面，还有你的属灵方面出了问题吗？ What kind of issue do you have? 这些问题呢，是否拦阻了你跟神的关系，还有你跟人的关系呢？还是说你不晓得我们的问题在哪里？我想，往往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你有问题。你不晓得你有问题，你觉得自己没有问题，都是怎么样？别人的问题，是不是我们已经成为别人的问题了？弟兄姐妹，是不是能够让我们思想一下，我们需要被释放吗？我们需要来面对我们的问题吗？上星期我从 Santa Barbara 下班开车要回到我的 Orange County 我的家的时候，在礼拜五开车，往往这个你打开 Google Map 一看，一看，哇，120 miles 大概要开多少小时？3.5小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一看沿路上101接到405，大概有7个车祸。你看起来就是一个车祸、两个车祸、三一数哈。我说如果大概7个车祸啊，我想说这个 highway 不能走，我就要走 local 啊。所以我从 Santa Barbara 一直到 Orange County 的 local， 我大概都已经蛮熟悉了哈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让我能够把这个地图记在我的心里哈。我开车经过。我就是到 local 去走的时候避开 traffic， 我开到了 downtown LA， 在路上的时候我那个区不是一个好的区啊，在那个 downtown LA 那个区实际上不是很好的区，可是在路上我看到一个招牌，这个招牌说什么呢？他说呢，如果你所处的环境使人感到不安，使你感到不安，你就试着怎么样改变环境。当你无，这是我把它英文翻成中文哈，说当你发现说你无法改变环境的话，你就改变自己，使人在到你这里能够找到安全感。这个标语就停在这边。那我在那时候在堵车嘛，没有心情，有点烦躁哈。那我就想说，好吧，那我来思想一下，我怎么再接龙哈，把这句话再继续接下去哈。那我就想一下，后来我想到说，我就。思想说，如果说我们改变不了自己怎么办？刚刚的标语停在说就改变自己，改变自己。如果改变自己怎么办？我们就只好来寻求什么呀？寻求神，我们来祷告，求耶稣给我力量改变。哈利路亚！耶稣来，并没有怎么样把在当时并没有把这个世界拯救出来，他没有来改变这个世界。可是他来呢，他把人从世界里面救拔出来，他把人从罪恶里面释放出来。在约翰一书的5:19那里说，我们的世界现在还在恶者在撒旦的掌管之下，我们现在都活在撒旦掌管的世界里面，可是耶稣来要把我们从这个环境当中拯救出来，释放出来，靠着耶稣的能力。你有这样的信心吗？弟兄姐妹，你需要改变吗？你渴望你的问题被改变吗？我们自己问这个问题。我们看到这个妇人，她渴望，她有这样的信心说，是的，我需要怎么样痊愈，这是她唯一的希望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她的信心一个触摸。我们看到她触摸到了耶稣的衣裳穗子，这个信心的触摸使他得着了痊愈。这个信心是我们很需要的一个恩典，因为这个信心能够成就神的医治。 A touch of faith fulfills the healing of God， 耶稣可以使他得痊愈，这是他唯一的希望，这也是他相信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很奇妙的事。这个妇人，他圣经记载说他只曾经听过耶稣的事，耶稣什么事？耶稣医治的事情，他听过了，可是他就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这个病。这个单纯的信心背后代表了多大的这个神迹，你们可以想象吗？我去查了一下这个血漏在现在医学上面怎么来解释这件事情。这个医学上面的名词叫做 prolonged menstruation， OK， 或者说更专有的名词叫做 menohagia， OK。 那在这个新这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， 就是新美国的这个标准版的这个 圣经的翻译，他把这个 issue of blood 翻成 hemorrhage， 意思就是说他流出的血量很多，每天他流出的血量很多，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。他每天如此，更不要讲说他十二年了，这种情况哈，我去看了一下，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呢？有好多种哇，查了一下，真是让我无法想象。他有什么？有讲到说是可能你的子宫里面有了 fibroid， 是不是有这个纤维化？然后有讲到你的 bleeding disorder， 有讲到你的这个子宫的内膜增生，有讲到你有什么？你的血液里可能有血块的问题，又讲到有可能是你的甲状腺里面发生的问题，还有什么样？你的卵巢上面有 cyst。甚至你得到了 cancer， 哇，这些毛病哈，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女人，这个妇人，当时花尽她所有的积蓄，所有的在不能帮助她的医生的身上，医生没有办法治疗她这病太复杂了，即使在现在的医生也要用很多的方式才能够怎么样控制这样的状况，甚至要把整个里面的这些器官都移除掉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手术。可是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这个妇人，她只因为她一个触摸 one touch， 使她完全这些刚刚讲到这些症状造成的原因全部都没有了。哇，我们看到耶稣的医治是何等的大。她今天知道，她知道耶稣怎么样，她要来了，她要去找耶稣。她十二年的血肉，她的身体可能没有力气了，可是在这个时候她愿意，她很想，She is so desperate， 她很想要来摸着耶稣，她相信耶稣能够医治她，因此她提起了 力气要到耶稣那里。她不，可是呢，她不只有了这个 issue of blood， 在这个时候她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圣经那里说，耶稣他的周围有一群怎么样？一群人，一大群人围着拥挤的耶稣。哇，在这一群人当中，这个妇人，软弱的妇人，要如何到耶稣的附近，靠近耶稣，能够摸着耶稣呢？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他必须怎么样？他要小心翼翼的，甚至他要遮遮掩掩的，能够穿过这些，找到一个缝隙穿进去，才能碰到耶稣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一个不洁净的人，他不能被怎么样碰到，而且他也不能碰到人。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。你能想象到妇人的光景？如果你在那个状况之下，你是不是能够面对这样的挑战呢？我相信他的眼里那个时候只有耶稣，没有人群，他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他极度渴望他能够被耶稣所医治，因为这位最大的医治者就在他的面前，就在他的，他只要碰到他的衣裳，他就必得痊愈。在耶利米书的二十九章十三节，那里说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。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阿们。这是耶利米书，神借着耶利米所晓谕我们的。不过这个妇女呢，她想到的只是碰到耶稣的衣裳穗子，她就必得怎么样痊愈，她就能够医治。她想说，我不要碰到耶稣，是不是？因为我碰到耶稣了，我是不是会使耶稣也变得不洁净呢？我不知道他的心里怎么想，或许这是一个可能，他认为耶稣因着他的缘故也变成不洁净了。他的想法是这样，因为利未记的十五章十九节那里说，凡触动他的人都不洁净了。可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发现妇人的不洁净并没有使耶稣不洁净，反倒是耶稣的圣洁无瑕疵使这个妇人从洁净里面出来得着洁净了。 Amen。 当时犹太人，我们这个犹太人所穿的这个袍子，在这个旧约里面的记载说，上这个你的衣裳，这个袍子在你的四个角那边有这个坠子，就是妇人所碰到耶稣的那个坠子，是一个什么？一个绳索。这个目的是提醒犹太人上帝的律法，就是这些律法，还有我们要必须遵守律法的这个义务，这个义务哈。那甚至人们认为说，你穿着这个袍子，还有这个坠子啊，代表是一个尊贵、一个圣洁、神圣的一个表示、一个彰显。我想，这也是这个妇人想要碰到这个穗子的 其中一个原因吧。他认为说碰到了这个，他就可以怎么样得洁净，可以得洁净。弟兄姐妹，有些人哈，或许哈，拥挤耶稣的这一群人，或许当中除了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，还有这些想要从耶稣那边得着一些事情的、一些祝福的、甚至医治的，不晓得这群人，甚至还有一些法利赛人跟文士，这些律法师常常就是跟随在耶稣的周围哈。耶稣说这些法利赛人，他们耶稣责骂他们说，他们喜欢做很长的祷告，而且在大庭广众之下，而且喜欢将他的衣裳的穗子哈做得很长，做得很长。外表看起来非常圣洁，可是他们的内心是污秽的。可是耶稣呢？耶稣他的衣裳穗子带着能力，因为穿在耶稣的身上。感谢主哈！我看到这个妇人，他真的是就穿过了这些人群，很靠近耶稣了。因此他伸出手来摸出了耶稣的衣裳穗子，顿时他感受到他的身体发生了变化。圣经里面说，那个时候他感受到了。有能力，是不是感受到他身体起了变化，感受他已经痊愈了。他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，他不止面对他每天的血肉的问题，甚至他要必须穿越这个人群，靠着他虚弱的身体，终于能够碰到耶稣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思想一下，是不是往往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，我们在我们人生最低谷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那个时候最接近神了？当我们自己这个老我哈，我们的自尊，我们的这个自我被拿去之后，被剥夺之后，在神的之外，我们已经没有可靠的东西了，我们已经没有什么自尊了。这个妇就像这个妇人一样，是不是能够更容易听到上帝的话了？可是走到这个地步哈，有时候是很痛苦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弟兄姐妹有些都经历过，我自己也经历过。我真的盼望我们不要经历过这个十字架这样的功课。哇，这真的是很难，真的是很痛苦。可是当你在最低谷的时候，也就是你最靠近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就在那里。弟兄姐妹，你愿意再跨出一步，跨出你那信心的这一步，你愿意来触摸耶稣吗？这个妇人她有什么样的信心？她有一个不疑惑的信心，她的 face 没有任何的疑惑。 She has the face with no doubt。 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像这个妇人一样的信心，不疑惑的信心。常常我们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加添我们信心，加给我们信心，好让我们对你有极大的信心。我们的信心不够，可是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，只要我们的信心，只要像一粒芥菜种，这么小小的芥菜种，是所有的种子里面最小的，这样就够了。重点是在于我们信心，这个信心，芥菜种的信心当中，是不是有多少的疑惑在里面呢？我们的信心够不够纯？是不是在你的信心里面带有了疑惑？你说，主啊，我要给你，给我很大的信心，可是你的大的信心里面带有极大的疑惑。哇，那这样的信心是看不见神的工作的，因为你疑惑了。人我们哈，往往常常对这个神的医治有疑问，有疑惑，像多马一样，像当时耶稣对门徒显现的时候，门徒存有疑惑，都不相信，甚至我们常常想要明白，要解释哈神的医治。这样像什么情形？就像好像我们在问一只这个蚂蚁哈，说：“你知道车子怎么运作的吗？” Right? How does a car works? Right? 当你问这个一个蚂蚁的时候，他搞不清楚。Right? 他不要怎么样，不要问，也不要怎么样疑问，只要相信。许多人哈，在那个时候要碰到耶稣，想要碰耶稣的身体，可是怎么样？Nothing happened。 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许多人拥挤耶稣，可是这群人并没有什么样，耶稣并没有觉得能力从他的身上出去。很多人碰耶稣，靠近耶稣，挤着耶稣， but nothing happened。 他们抢着跟随耶稣的左右，把耶稣包得紧紧的，我靠耶稣最近、啊、你比我还近、啊、我比你还近，甚至在比较，因为这样的关系甚至抵挡住了别人亲近耶稣的这个道路。这些人并没有经历到耶稣的能力，在马可福音那里记载到耶稣的能力只流到了这个妇人身上，这个妇人只碰到了耶稣的衣裳穗子， just one touch, something happened, lot of touches, 很多人触摸， nothing happened, but just a touch of this woman, something happened。 许多人，我们包括我们自己在内，我们思想，我们常常服侍人，服侍神，可是我们心里真的爱神吗？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做服侍是为了服侍而服侍，这好像在经营我们的自己的事情一样，事业，这不是在做神的事工。弟兄姐妹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亲近耶稣，不止我们渴望耶稣来触摸我们，我们是不是能够触摸到耶稣的心呢？让耶稣能够回头转到说，哇，是谁触摸了我。在马太福音21章21节那里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，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，就是对这座山，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。在雅各书的1章6到7节这里说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对不起，因为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。 Amen。 我们看到罗马书4章那里，保罗说，撒拉、亚伯拉罕在他们年老的时候，99岁，神说要赐给他们一个从撒拉所生的孩子，不是从使女，从别人所生的孩子。罗马书那里说，他们信心没有软弱，他们欢喜的接受，他们并没有因不信而心里起了疑惑，这是保罗在罗马书说的。亚伯拉罕跟撒拉，即使在这样的光景，他们已经不能生育了，已经断绝了 ，no hope。可是呢，他们还是相信，靠着他们的信心，他们相信说神会成就，这是不疑惑的信心。我们的信心里面到底有多大的疑惑呢？让我们思想一下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信心能够释放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。 A touch of faith releases God's grace in our life. 你相信吗？神有极大的恩典要赐给我们，已经将耶稣他自己的生命受死，上十字架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，他的生命要进到我们的里面，他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，他也将圣灵赐下给我们。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愿意领受吗？就像一个水龙头一样，那个信心，你愿意打开那个信心的水龙头，让神的恩典能够流到你的身上吗？你渴望吗？信心能够释放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。弟兄姐妹，耶稣医治了这个妇人之后，事实上耶稣他可以继续他的行程。我们知道这段故事是记载在另外一个信心的医治里面，就是这个雅鲁的女儿。当初耶稣会来是因为雅鲁这个他为了他女儿这个快要死了，而且正好这女儿也是12岁，意思就是在这个血肉的妇人她开始得这个血肉的病的时候，这个雅鲁的女儿刚刚出生。感谢主， What a coincidence、哎、事实上耶稣医治了这个妇人以后，继续他的行程，可以到耶鲁的家里去把他的这个女儿医治，让他从死里复活。就像耶稣他过去医治行了神迹医治人之后，耶稣往往吩咐他们怎么说，你们不要把这事情告诉别人，以显露出他耶稣的身份，他的时候病还没有到。可是耶稣这次他没有这么做，耶稣怎么做？他把事情公开了，他停下来了，回头看这个这个妇人，还叫这个妇人把这个事情公开出来做见证。其实如果你是那个妇人的时候，我相信那他只想静静的得到医治之后 离开了人群，回到家继续过他的生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耶稣叫住他的时候，说是谁摸着了我，这个妇人圣经怎么说？他战战兢兢的，他害怕，他恐惧战兢的，哇，怎么被发现了？来，哎呦，糟糕了，我要被 expose， 被发现出来。耶稣发现他的时候就恐惧战兢，圣经说来伏伏在耶稣的跟前，在那里把事情说了出来。我相信耶稣这个时候做这样的事情跟以前不太一样的这个计划，显然有他的旨意在里面。在马可福音的5章30节那里说，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，谁摸我的衣裳？门徒对他说，你看众人拥挤你，还说谁摸我吗？耶稣周围观看，要见这做这事的女人。弟兄姐妹，是的，这个妇人她的身体被医治了，她完全得到痊愈了，可是这并不是她得医治的唯一的目的。血漏是一个原因，是的，她需要被医治，可是真正把她的生命推到 the edge， 来推到那个生命的边缘了，他已经受不了了，那个事情是因为他的不洁净。当耶稣把这个医治的过程，把他不洁净的这个过程，还有他如何经历神的神迹这件事情公开的时候，耶稣给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也就是他非常需要的，就是他要被接纳，他要被这个社会所接纳，他要被他的人群，被他的邻舍，被他的家人，他的丈夫和妻子，他的孩子所接纳。耶稣所给他的医治不只是他身体的医治而已，他医治了他的心理，医治了他的灵。耶稣给他的医治是一个完全的医治， A touch of faith made her whole， 完全，而不只是 healed， 他使他这个人得着了完全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时候这个妇人他被医治了，所有的邻舍，所有的在拥挤的群众，他的那个乡村的这个村庄的这些人，他们不需要听到二手的消息，是不是？这个妇人不需要再用什么现在的 Twitter、WeChat、微信、Line 告诉他说我已经得医治了哦，这个一个一个的传，不用。耶稣宣告说他已经得医治了，告诉说这些人，你们已经不用再顾虑碰到他了，他是一个完全得洁净的人，他完全被释放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经历到神的神迹医治，神的大能的时候，能够在人群面前做见证，把荣耀归给神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因此我鼓励弟兄姐妹，我相信我们每天都在经历大大小小的恩典，我们当我们数算恩典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抓住机会，我们做见证，来荣耀神的名。我相信在这个这件事情当中，妇人她得医治的原因不只是她有这个问题，不只是这群人当中只有她有这样的问题，也不是说耶稣就只要医治她，而是耶稣说，女儿，你的信心救了你，是不是？是因为她的信心，因为她的信心。耶稣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其他人呢？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的8章42-43节那里也记载了一样的事情。当耶稣说谁摸了我，路加福音那里说众人都怎么样？不承认 ，Not me， 不是我，我没有碰耶稣，我没有，哦，不是我。那你们在耶稣的旁边拥挤他，为了什么？是不是？这些人都不承认，他们害怕。他们害怕真正的碰触到耶稣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可能他们的生命当中带着帕子，带着罪，拦阻了他们跟耶稣的关系。他们真正害怕碰到耶稣这么圣洁的这个君王，这个弥赛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来这里亲近耶稣，我们礼拜天来敬拜耶稣，我们真的想要亲近耶稣吗？我们真的想要碰触耶稣吗？我们真的希望被耶稣所触摸吗？还是说有什么帕子在你的生命当中拦阻了你真正的将你的心敞开，坦然无惧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来触碰耶稣？弟兄姐妹，这个妇人给我们一个看见，她不只有不疑惑的信心， 他还有不惧怕的信心，他的 face 里面没有惧怕。 She has the face with no fear。 我们信心再大，可是我们害怕了。我相信神的恩典没有办法临到我们身上。耶稣告诉我们说，只要不要怕，只要相信。 No fear, just believe。 有一首诗歌弟兄姐妹会不会唱？只要相信，这是非常好的一首诗歌，非常的简单。当我心里起了疑惑害怕的时候，我就会大声的来唱这首诗歌，宣告这首诗歌。这首诗歌是这样唱，他说怎么样？ Just believe, just believe, 再生怎么样？没有难成事，只要相信，只要相信，只要相信，再生没有难成事，只要相信。再唱一次好不好？只要相信，只要相信，再生凡事再生都能，只要相信，只要相信，只要相信，凡事再生都能，只要相信。你相信吗？ Just believe。 你只需要的就是相信，不要害怕。当门徒在加利利海坐船要 过这个海上的时候，突然起了风浪，耶稣在船上睡着了，门徒非常的害怕，非常的害怕，说主啊，我们都要丧命了，你还在睡觉吗？你连我们都不顾了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你的信心在哪里？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他们又惧怕又稀奇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？他吩咐风和水，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。耶稣要我们不要害怕，在风浪当中我们不要怕，因为耶稣是掌握风浪的主，连风水都听了耶稣。感谢主，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六节说得很清楚，告诉我们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相信有神吗？我们相信，我们相信了，我们要来寻求耶稣吗？如同这个妇人一样，带着他那个单纯的信心来寻找耶稣吗？这个妇人她被触摸到，被痊愈，被医治，只是因为她的一个单纯的 touch， just one touch， 她能够从不洁当中走出来，是因为耶稣的一句话。耶稣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已经没有不洁净了。只靠着耶稣的一句话，他没有经历过旧约那个时候的很多复杂的这些繁文缛节，这些律法献祭很多的程序，才能够宣告他被什么得洁净，要杀什么羊，杀什么牛，鸽子，一大堆的血才能够使他得洁净。不，他没有。这是犹太教跟基督教一个很大的差别，一个很大的对比。当时的犹太教是律法，可是我们所信的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，而是一个关系。 It's a relationship， 是一个爱的关系。我们来这边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来聚集，聚集完了以后从十点到十二点结束了就好了。不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希望能够摸着耶稣，我们希望被耶稣摸着，我们希望跟耶稣有那个亲近的关系。这是我们所信的耶稣。根据旧约律法，他应该要经过一些仪式，可是感谢主，耶稣成了那个代罪的羔羊，为我们带去了我们这些本来该死的这些不洁净的罪，因着他的宝血使我们得洁净。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！我们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那个羞辱的记号，他的衣服被扒光，他被虐待， 被鞭打，他被赤裸裸的挂在十字架上，被众人观看。可是感谢主，我们的耶稣他将羞辱变成了神的荣耀，他也要将我们的羞辱、我们的不洁净、我们的病成为耶稣的荣耀。他要在我们当中释放那个极大的能力跟他的恩典，就在于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信心，我们是不是 just a little touch of God of faith， 让我们能够释放，使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的释放。希伯来书的十二章第二节那里说，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架上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渴望耶稣的触摸吗？你真的今天希望你的问题得到解决吗？你希望你今天得到完全的痊愈吗？你真的盼望 the issues, a lot of issues, 你跟人之间的关系，你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你身体上的疾病，还有许许多多你所不知道的这些问题，拦阻了你跟神的关系，你希望今天这些全部被神所医治吗？今天我相信是我们的机会，我们的神就在我们的当中，因为当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的时候， Here I am、right? 耶稣就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的神就在我们的当中，你相信吗？你如果相信神在我们的当中，今天是我们的机会。世上许许多多的人，许许多的教会，甚至许许多的基督徒，他们在拥挤耶稣， Nothing happened。感谢主，我真的巴不得我们的丰收教会就像这个妇人一样，我们今天带着这样单纯的信心要来触摸我们的耶稣，能够触摸到他， Something is going to happen， 就在今天，就在丰收教会这个妇人一样。是的，我们承认我们血肉，是的，我们承认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破口，跟着我们已经好多年了，十二年甚至二十年、三十年、四十年，好像摆脱不了，一直缠累着我们。今天让耶稣能够在我们的当中释放我们，让我们不今天不只被耶稣触摸，而且我们今天我们的心能够触摸到耶稣的心。感谢主，让我们今天能够伸出我们这个信心的手，穿过人群，穿过这重重拦阻你的这些 barrier， 这些拦阻、这些阻挡。不只是人，可能不一定是人，是不是你的一些骄傲，你的老我，一些情欲，如同荆棘一样挡住了你这个种子的生长呢？感谢主，我想我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为止。 This is the chance， 现在这是个时候，当我们的敬拜团来为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们一首诗歌，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靠近十字架，我们来仰望耶稣，我们来亲近耶稣。当时有许多的兵丁围着耶稣，为了什么呀？要鞭打耶稣，要来羞辱耶稣，说犹大人的王啊，如果你可以的话，你是弥赛亚的话，你就从那十字架上下来。耶稣可不可以下来？ Yes, he can、right? 他是神，可是他并没有这样的做，就是因为他没有这样做，告诉我们他是神。他愿意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，他愿意尝这个苦杯，这是他的父阿爸天父给他的功课。因为他的舍己，他的顺服，成就了人类这伟大最伟大的救恩。弟兄姐妹，你是兵丁还是在十字架上的那一群妇人呢？是那一群玛利亚吗？是撒罗米吗？你是那一群真正拿来亲近耶稣的人吗？你的眼里是否只有耶稣不见一人呢？如果你是的话，我们一同起立，当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让我们的心单单的仰望我们的神，说主啊，是的，我要伸出我那信心的手，我要来触摸你， 耶稣，我相信在这个十字架这里有一个保全，医治的活水无代价，因为耶稣已经会为我们付上了代价，你相信吗？让我们能够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们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，我们单单的仰望十字架上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。我们一起来， 求主使我进十字架，再次有一保全，医治活水无代价，流子加列三年， 求 主使我进 我记得在几年前，当我的最小的儿子他患有这个流血的毛病，他的血停不了，他的鼻子一直在流血，常常一直在流血。我应该在这里也分享过，到了有一天他的血流到实在是让我们觉得很恐怖了，半夜十一点的时候，他的鼻子突然，他睡在床上突然醒来说，爸爸妈妈，我的鼻子一直在流血，流不停。我们没有当作一回事，我们就拿着卫生纸把它堵住，可是呢，塞进去之后这卫生纸喷出来，这个血流不停，大量的是我们没有 见过的。我在床上那里一直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医治他。可是我那时候我的信心不够完全，我心里起了疑惑说，哎呀，是不是主啊停不了啊，我心里会害怕。时间一直过去，十分钟、二十分钟、半个小时，血一直流，流了不停。我在里面在挣扎，主啊，我今天晚上不要睡觉了吗？第二天是我到伯特利教会，那里有一个医治布道特会，这个教会遇到了极大的难处，很大的难处， cancer 的不治之症的在这个教会一直发生。因此这个牧师找到了我，在那一天办了一个医治布道特会，希望我在那个医治布道特会当中能够服侍这些需要的弟兄姐妹。我跟主说，主啊，怎么办？我第二天我没有力气服侍人啊，可是他的血流不止。因此我跟我的妻子决定把他送到医院去，在到医院的路途当中，我们一直在祷告。到了停车场，我们快要把这个孩子送到急诊室的时候，我们心里有一个担心，因为送到急诊室之后要在那里折磨了大概两个小时，可能不止，他要经历许多的折磨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那个时候神给我一个极大的信心，给我一个话语说，尚文，你明天要为这些 cancer 的人服侍，连你的孩子祷告被得医治你都不相信， 你还能够期待明天你能够见证到神的医治吗？你连这个流血的这个小小的事情你都不相信他能，那更何况是明天这些重病的弟兄姐妹呢？我在那里悔改，我在车上流泪，我在那里说，主啊，我信心不够，是的，主啊，怜悯我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没有惧怕，我没有疑惑的为我这个孩子按手在他的鼻子上祷告，顿时他的血就止住了，从那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没有流血的问题。哈利路亚，神在 challenge 我们，我们里面到底有多少的疑惑，到底有多少的惧怕呢？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的信心只要这么小，可是求神帮助我们里面的信心是存的。 No doubt, no fear, because he is able. 感谢主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把荣耀归给神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 我让上文传道稍微休息一下。弟兄姊妹，你可以请坐。今天神借着上文传道给我们发出一个挑战，神也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说我们的信心今天在怎么样的程度。不管我们的问题、我们的疾病、我们的软弱、我们的缺乏是何等的大，或者还是微小，但是神今天说，基督徒丰收教会的家人们，你的信心在哪里？你的信心是不是就像那血肉的妇人？今天是我们的机会，今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伸出我们虽然是软弱，但是带着一个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的那一个手，说，神啊，我们今天要来触摸你。因为神向那信他的人显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，那能力是运行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大能大力，就是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要不要来触摸耶稣？你是有疾病的，或者这个疾病已经缠绕你很多年，或者这个疾病已经才是刚刚的发生，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，耶稣，你复活的能力带着那医治，因为在2000年以前已经成全了，我们可以被医治。 Amen。 弟兄姊妹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可以来到前面，等一下我要请上文传道，还有吴牧师，还有我们邱牧师、邱师母，还有艾米师母，还有我，我们会为你祷告。 Amen。 如果是你的话，我今天要得到医治，因为 This is the dayGod has made for me, for you. Amen, 所以今天是神为你所拣选的这一个荣耀的日子，是你得医治的日子。 Amen。 不管你身体是怎么样的软弱，什么样的疾病，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，向他呼求说，就像那血肉的妇人，12年，但是我只要触摸到耶稣基督，神那医治一定要临到我。凭着这样一个信心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可以来到前面，或者在我的生命当中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刚才我的心，因为上文弟兄他在这里传讲信息的时候，他已经一直在向我们挑战，向我们呼召，我的心一直在极力的跳动，因为在我的生命当中还有很多的软弱，还有很多不讨神所喜悦的，拦阻了我跟神的关系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也是你的机会，不管是你的脾气，不管是你的嫉妒，不管是你对生活、对别人，甚至对教会有某一种程度甚至是不满足、不满意的，但是神说他今天要挪走你生命当中那一个荆棘、那一个软弱，以至于跟耶稣再一次建立可以畅通的关系。 不管你的软弱的程度是什么样，今天是你的日子，你可以来到前面，我们要为你来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我们在人际的关系里面，我们常常不好像被受伤，或者我们带着一个受伤的心去伤害到别人，或者已经很多年了，甚至在家庭里面，在我们跟我们的儿女的关系当中，跟我们父母的关系当中，跟我们弟兄姊妹的关系当中，跟我们的同工的关系当中，跟你的老板，跟你的同事的关系当中，好像有那一种魄力，那一个魄力，以至于神要给你的那一个天上的祝福，那一个能力，那一个丰盛，就像那血楼的妇人一样，就不断的就流出去，以至于不能停留在你的生命当中，成为神要给你的祝福。如果是你的话，我们今天可以跟神说，神啊，耶稣基督那宝血可以来医治，可以来恢复我跟我的弟兄姊妹，跟我的家人，跟我的同事，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正常的关系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也可以出来，我们等一下要为你来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很多的缺乏，我有财务上面的缺乏，我有很多的紧张，甚至我的 bank account 常常好像降到了 zero， 好像我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。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牺牲的，当我们刚才在说在唱的时候，当我们靠近十字架的时候，耶稣基督那一个能力要加添给我们，神的祝福要领导你，但是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对神的信心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有缺乏，甚至你在公司里面的生意好像是那样的不顺利，但是神说只要那一个信心像芥菜子一样，但是他神可以来帮助我们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说，神，我要在你里面提起我的信心。我们在这里的牧者要为你来祷告，凡需要祷告的，求神加添我们的能力，加添给我们那一个信心。我最后要请上文传道为我们做祝福祷告，以后我们会为你来祷告。 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你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耶稣，主啊，让今天是一个得自由的日子。我们今天要来宣告，我们要从这些捆绑当中，从这些拦阻当中，从疾病当中，从我们的忧虑当中，各样的难处当中要被释放出来。今天是你来释放的日子，耶稣，我们欢迎你。谢谢耶稣，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身上，你所给我们的爱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和交通，常与丰收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在，直到我们见他的面。把荣耀归给神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 Amen。 哈利路亚， 耶稣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耶稣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触摸你的女儿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们带着愿意的心，渴慕的心，主啊，来到耶稣的跟前，主啊，我们要被你来触摸，主啊，我们要来触摸到你。谢谢耶稣，愿你的能力临到，主啊，愿你的恩典在我们的姐妹的身上涌流，主啊，使她得到满足，使她心里的疑惑、心里的需要得到完全的医治。谢谢主，使她完全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，Amen。哈利路亚。 灵汤酒。 哈利路亚。 灵汤酒。 灵汤酒。哈利路亚。耶稣，赞美耶稣。耶稣，谢谢你，主啊，触摸你的女儿。哈利路亚，主啊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赞美你，耶稣，主啊，你的圣灵来触摸他，哈利路亚，使他满有平安，满有喜乐，主啊，使他的身体能够健壮起来，主啊，完全的得着康复，没有任何的软弱，给他天上来的力量坚固他的脚，让他能够来行走。谢谢耶稣，也坚固他的信心，赞美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 Amen， Amen， 哈利路亚，为你祷告，哈利路亚，是你的妈妈，哈利路亚。哦，主啊，宝贝的这个你的女儿，主啊，我们的伯母还有她的女儿在你的面前，耶稣，你触摸他们， 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愿你的能力临到他们的身上，主啊，解答他们的疑惑，主啊，让我们当我们大大张口的时候，你要来充满我们，主啊，给我们那个渴慕的心，让我们天天能够来跟随你，来亲近你。谢谢主，愿你的医治，十字架上的医治能够临到他们，祝福他们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 ，Amen。哈利路亚，为你祷告，哈利路亚。好，为你祷告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凭着信心，我们没有疑惑，我们相信耶稣，你凡事都能做。主啊，在我们的这个软弱当中，主啊，我们需要被你触摸医治的，主啊，我们的这个疾病，主啊，愿你的灵能触摸他，主啊，对他吹气，哦，耶稣，来使他得着完全的医治，使他痊愈，使他得释放。谢谢耶稣，吸让他的下，耶稣赞美你，奉耶稣的名。哈利路亚，祝福我们的姐妹。 我的腿。 是的，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耶稣 ，Jesus， 哈利路亚 ，Jesus， touch， 哈利路亚，主啊，将我们姐妹的脚，主啊，交在你的手里，主啊，你给她一个触摸，主啊，你那个 anointing touch。主啊，让他的脚能够完全的有力量，使他的关节，主啊，使他的肌肉，使他里面的细胞，主啊，让他肌肉没有力气的神经被压到伤到的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主啊，你的能力来坚固他的双脚，哦，主啊，来医治他，使他这些脚的疾病完全的离开他。谢谢耶稣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